偷偷的看了一下我节目的回放，也看了看其他主持人在周六周日主持节目的时候，是不是有这样一个现象，在花椒看节目的朋友，如果一打开视频会有非常快的语速进行，是不是这样的？因为这一点，我决定以后把语速再放慢一倍。不管你平常生活当中节奏是怎样的，我都希望你来到这边之后呢，放松心情，可以好好的跟我聊聊天，跟自己对话。总有一首两首的歌曲能打动到你在深夜，也总有一次两次的话题可以符合你的品味，常来常坐，有空来坐坐。想收听收看节目呢，很简单，有几种方式，让我告诉你。第一种方式，你可以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，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啊，看清楚，关爱青年计划。大家如果正在看视频的话，第二种方式，你可以关注我个人的微信公众账号，叫做准时答录机，准确的准，时间的时，回答的答，录音的录，机器的机。第三种方式，你可以关注我个人的新浪微博，名字叫做周大准。第四种方式，就是可以通过看视频，我们可以互相聊天，四目相对也好，你怎么样都舒服也好，可以关注花椒，下载花椒 APP， 搜索活力982，就可以看到我在直播间的样子。直播间有很多的镜头，我也会不停地选择不同的镜头给各位打招呼。那现在你在北京吗？你在哪里？听说天气要降温，听说空气变得不好，但是我希望你穿得暖，心情棒棒的。欢迎冰淇淋，欢迎花椒里的 LCCCCC， 欢迎一切一切的朋友来到这里相聚聚合。今天晚上我们聊的话题很厉害啊，名字叫做青春。青春是什么？青春是丛林，是荒原，是眼底的伤，是鱼尾纹，回头看看每一步都算数，等等一些这样的话会出现在我们的脑海当中。青春真的是需要好好的回忆一下啊。如果你现在正在经历青春，我真的是非常羡慕你。当然我也没有觉得我不在青春，我的心里装的世界永远都是鲜艳的，跳动的，美丽的，律动很强的一个世界。如果你有话要说，也可以通过刚刚说的四种方式跟我来聊聊天。忘了介绍我自己了吧，我再介绍一下，如果你是刚刚进直播间的朋友，向所有花椒的朋友问好，我是周准，来自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，我是电台的主持人。谢谢花椒和我们的982合作，可以这样一个机会在花椒里看到直播间的样子。第一首歌送给各位，如果你第一次看我的直播，我可以给你看一看我每天直播时用的专门的 CD 的外套，十点答录。今天是2018年2月27号 LOVE LOVE，对不对？再换一个镜头告诉你看一下，是不是 LOVE LOVE。 希望 Love and Peace， 希望永远都活得纯真清澈。好了，我叫周准，介绍完毕之后，第一首歌要送给你，不是给你，希望你听得舒适，来自于谁呢？来自于林宥嘉。颜色，颜色是个很有意思的词汇啊，一个颜色递过去之后，你就懂得他在想什么，他要什么，眼神的交流胜过语言，这是要多默契才能达到。来自于林宥嘉，颜色。 燃灭视线的谜语已经被解开， Shakespeare 的对白不再精彩，伊丽莎白泰勒的眼眶留下爱心眼和古老的眼泪，拜拜飞快而永远，直到身体在狂欢，心就没负担，耳朵被音乐塞满，好像云端，没有什么不能被改变，就像没有什么值得被改变，一睁眼眨眼一瞬间，说爱笑容，我眼睛的黑色，谁能逃得出我

陪大家聊天做朋友。那时候我还很年轻吧，那时候我大概30岁，然后那个领导非常直接地告诉我说，你才30岁，你的生活还没有经历很多，怎么能替大家去排忧解难呢？你的生活过得理顺了之后，在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，你再做知心大哥哥也不晚。时间一晃很多年过去了，我依然亲力亲为，勤力哦，勤奋的勤，然后我又亲力亲为地坐在了这里。我营造的环境，制造的氛围，都是让大家在夜晚有一个可以看、可以听、可以想象的空间。谢谢所有人的成全，每晚的这里都会结识很多很多的新朋友。对，好多朋友说周准终于回到了夜晚的节目当中，谢谢这些年的惦记，我回来了，我希望你们都好，都还是原来的样子，青春洋溢，永远年轻，永远热泪盈眶，永远不忘初衷。好些朋友说，哎呀，永远到底有多远，我也不清楚，但是当你触手可及一个东西的时候，就要拿到它。比如说我现在想拿我的歌单，我就要拿到它。比如说你现在可以拥抱了你身边的人，你就用力抱紧他。如果你现在可以把台灯稍微调亮一点，调暗一点，就营造你舒适的氛围来听十点大陆机。你的青春是什么样的呢？我特想知道。你可以跟我聊一聊，微博里也可以聊，花椒里也可以聊，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里的视频也可以聊。第二首歌我个人喜欢他的演唱，也很多年没有听到他在出新歌，有新作品，但是他的唱功啊，他的舞台经验、舞台风是非常棒的。我个人感觉演员歌手有两种，第一种是内敛型的，可以演非常多的那种的戏别，还有就是那种人来疯，一到舞台上，也许他之前很安静，一到舞台上他就整个人绽放的不得了，全世界仿佛只有他一个焦点。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温岚，傻瓜。你有没有叫过人傻瓜，说哎，你真是个傻瓜，或者说有没有人称呼你说你是个傻瓜，总之就很甜蜜了。还有人叫你傻瓜，你还有人可以叫傻瓜。傻瓜力量大吗？至少有人疼啊，至少不失眠呢、啊、至少给你对你傻笑。有请温岚。 其实他做的坏事我们都懂，没有什么不同，眼光闪烁，暧昧流动，闭上眼当作听说。其实别人的招数我们都懂，没有什么不同，故作软弱，撒娇害羞，只是有一点别扭。傻瓜也许单纯的多，爱的没那么做作，爱上了我不保留。傻瓜我们都一样，被爱情伤了忧伤，相信这个他不投降，相信付出会有代价，代价只是一句傻瓜。 招 伤了忧伤，相信这个他不一样，却又再一次受伤。傻瓜，我们都一样，受了伤却不投降，相信付出会有代价，代价只是一句傻瓜。 优秀的演唱，词曲创作衔接非常的一流，谢谢温岚那些年带给我们的感动。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十点打录机，这个声音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，欢迎你继续收听，我是五周彤。 想问天你在哪里， 晚上十点把灯光调暗一点， 我想问问我自己， 欢迎收听十点打赌机。 离开时我聪明，结束我聪明，聪明的几乎的毁掉了我自己。 谢谢前辈的录音啊，那些年有很多人听过吴卓彤的节目，我也是其中一位。谢谢他那么多年坚持在夜晚做直播，21年向他致敬。我记得这个节目在一开始生成的时候跟他有过非常长时间的交流，我觉得是一个延续，也是一个嘱托，我要把他这个节目做成大家的心房里很暖的部分。我也希望我所有的想法都能在节目当中实现。我今天在放接下来将要放的这首歌的时候，春晓韩丽都是夜间的主持人，我们都是在一个区域办公的朋友同事，我们离得很近，就离大概有50厘米吧。他们听这首歌的时候觉得忽然感动，其实我们三个都是非常敏感的人群，听了无数的歌曲会被音乐当中的旋律打动，歌词打动。我分别给他俩发了微信，然后他俩也分别给我回了，感觉都是一致的人。青春里有爸爸妈妈的身影吗？一定会有的。岁月里有多少的爸爸妈妈的疼爱，就有你多少被呵护的瞬间。岁月神偷这部电影我想你看过啊。任达华、吴君如这两位演员的表演真的是非常棒。当然李治廷作为一个新鲜的面孔出现之后，大家会觉得他除了长得帅，歌唱的也好。今天这首歌我要真的诚意的推荐给你，这首歌特别适合在夜晚静静的聆听，会有一种神奇的力量，那是一种干净美好的声音，来自于少年，水一般的少年，风一般的歌。我相信这首歌很多人听过，很多人也喜欢。如果你也是一个少年，恰同学少年，不管你行走多远，半生也好，1/5生也好，1/4生也好，归来的时候仍是少年。小小少年很少烦恼，悠远的笛声会把我们的思念拉到很远很远的地方。我们掌声有请，真的是掌声有请，李治廷带来的这首岁月如歌。要特别感谢卢冠廷先生的作曲，一生所爱真的不是盖的，有音乐一切都好。 雪一般的少年，风一般的歌，梦一般的遐想，从前的你和我，手一挥就再见，嘴一翘就笑，脚一动就踏前，从前的少年。啊，漫天的回响，放眼看

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，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。关爱青年计划，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。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，和你春夏秋冬，陪你喜怒哀乐。 青春是丛林，是荒原，是阳光炙热的奔跑，是大雨滂沱的处理。青春是眼眸里微笑的脸和哭花的妆。青春是我从一些人的全世界路过，一些人从我的全世界路过。每当深夜，我都会来到这里，话筒那头的你们忽然听到电台正在播一首触景伤情的歌，某段旋律或许是你曾经和现在的生活。十点大陆机，点一首歌。 若没有一点点真心的交流，以后就没有回忆那么多。 点打路机，欢迎各位继续光临光顾，谢谢各位的，怎么讲，我要找一个非常有品味的词，捧场呢显得有点客套。谢谢各位睿智的选择来到十点打路机的直播间。花椒这个 APP 啊，非常的丰富多彩，有各种的频道，有各种的表演，各种的 showtime， 但是每当周一到周五22点的时候，你可以找到活力982，会看到一个不一样的直播，它就是不一样，因为每个人有不同的境遇，是不是？我希望你过得好，也希望你过得开心。嗯，我希望你每天都洋溢着对生活热情的力量，而不是退缩、有压抑，或者说虚伪。我在这里一点也不虚伪，我所有的着装、感受、发型，我都呈现给你。我的谈吐，甚至我眼神当中透露出的真诚，或者有一点点疲惫，你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。希望我们都 keep real， 一样保持纯真年代的味道。今天其实聊青春的时候，我会想到岁月这个词汇。其实坦白一点吧，我今天想聊岁月，只不过我们编导写成了青春，我写成了青春而已，是不是够实在？但是青春是在岁月里的，岁月里包含着青春，青春在岁月当中拥有很强很强的记忆点，有没有退，有没有对，是不是就是这样的，可以找回来啊。作为一个专业的主持人，我知道在听我节目的听友当中有在国外收听的，他们真的是在国外收听哦，他们是有时差的，有的是各行各业的朋友，有证券公司的，有理发店的老板，有歌手，有弹琴唱歌的人，还有很多的学生朋友。我做广播八年，是不是高中毕业、大学毕业、研究生也快毕业了？如果大学开始听我的节目，八年也许就结婚了。如果研究生开始听我的节目，博士都毕业了，对不对？祝你们一切顺利哈！接下来这个节目不是这个节目，接下来这首歌曲啊，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厉害的味道哈。我个人会敢去看一些，比如说《我是歌手》啊这样的一些叫做比赛也好，选秀也好，其实我个人感觉它就是一个欣赏的部分啊。你看，在这一期《我是歌手》当中，南方。上海音乐学院有李泉，李泉现在唱歌还真是让我很意外，他好像变得真的是不食人间烟火了啊，但是依然很棒啊。那北方的中央音乐学院就是汪峰呢，他们两个会互相的挑剔也好，对比也好，尊敬也好，等等等等。但是接下来这首歌我诚意推荐给你，他会有6分钟的演唱，而且让我想到太多太多关于青春和朋友以及声音的一些碎片的记忆，幸好有音乐把它串成一个美丽又丰富的画面。有请汪峰，简单的歌。其实这首歌一点也不简单，我希望你好好听听看。你听到海浪的声音了吗？风声、水声、脚步声， 口气的声音。一首简单的歌，好听又高级。这首歌是我最喜欢汪峰的一首歌之一。 我想唱首简单的歌为你，无关生死，无关悲喜，只是一首简单的歌为你，在这个无聊的日子里。歌里唱首简单的歌给你，无关爱恨，无关恨你，只是一首简单的歌给你，在这个平淡的日子里。这首简单的歌里，唱首简单的歌给你，只为这漫长的下雨，只是一首简单的歌为你，在我们无常的命运。让一切 充满了男性的味道。我个人听汪峰的演唱，其实汪峰是一个男性的中音音色，他有非常沙哑的音质，但是他在撕裂的时候、嘶吼的时候还是非常有力度的。鲍家街43号出来的人是有天分的，拉过小提琴的他对音乐充满了执着的部分哈。舞台魅力就是这样，演唱充满了张力，一张一戏之间充满了对音乐的尊重和敬意。谢谢音乐，谢谢你们。一首好听的歌曲，来自于汪峰先生的《简单的歌》。草在结它的种子，风在摇它的叶子，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。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，看过许多次数的云，喝过许多种类的酒，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。请相信，也请记得，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、走过的路、爱过的人。十点打路机，北京粤语录。 突然我又想起你的脸，突然我又想起你当天的叮咛，明明灭灭星光的夜里，恍恍惚惚我又看见你的脸。 我是摄影师腾辉，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。 我是 Joy Master 的创始人，人生玩家大龙宽，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。 我是西游乐队周飞，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子琪，原创珠宝首饰设计师，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。 Hello， 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周准，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守候在十点大陆机的直播间。不管你是通过音频还是通过视频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，我都非常的开心，谢谢大家的关注。怎么样，这首简单歌并不简单吧，它融合了太多的因素，情绪，对生命的理解，对岁月的敬重，总之是很高级的一首作品。不管是 sax 还是各种乐器之间的 solo， 会让这个乐曲编曲很高级也很高雅，总之就很厉害了。那些和弦没有白学，那些苦没有白受罪啊！不管是上过音乐附中或者由音乐附中上到音乐学院的这些朋友，所有的学生朋友们，我想为你们说点赞，再向你们的爸爸妈妈说声真的辛苦他们，你们一定要好好珍惜跟音乐对话的机会，那些音符不会撒谎。当你用心弹出每一个音符，拉出每一个小节的时候，他们是微笑着看你的。刚刚听到的一首简单的歌并不简单，我们的人生也并不简单，你走的每一个脚印，来生的每一个路，你回头看一看都算数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想起有句话说，人在做天在看，老天饶过谁，记住哦，一定要多做善事。还有就是多多的修为自己的内心，在谈吐上呢，尽量不要着急，不要一下子表达自己的观点，学会观察，倒不是要大家审时度势，会结合实际的情况做出比较准确的判断和想法，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哈？接下来就是各位诚意推荐给你，在节目当中，今天是2月27号，哎，明天是个什么日子你们知道吗？如果不知道的话来节目吧，明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。 很有意思啊！我已经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度过了这个日子8年的时间，非常的开心。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的我，很多个自我，那个我是什么呢？是不同的画面的我，色彩的我，样子的我，状态的我。那个我也那个主也可以换成你。我推荐给你听这首歌曲，常石磊带来的《我》。的声音，也是上海音乐学院非常好的学生。我觉得常石磊个人的音色非常的高级，见过他本人，非常的憨厚，也很有亲和力，音乐确实非常非常的让人打动哦。这首歌曲来自于常石磊先生带来的《我》。戴上耳机，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，看看身边的人。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，就夹带着多少哀伤。我还是从前的我，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，让人落寞。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，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。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，都会不请自来。我们都没怎么变，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。 就当他是最好的鼓励，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。 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。 歌手刘锦泽，十点大陆机， 生而不同。 十点半的地铁，终于每个人都有了座位。温柔的风，轻轻的，轻轻的，轻轻的吹。 刚这个歌手啊，我那天给他发微信的时候说锦泽给我录条这个人声，他说准哥没问题。我希望有一天把他邀请到直播间，他弹吉他，我们一起唱十点半的地铁给大家来听。时间过得很快，其实在夜晚的时光当中，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放松的啊。我个人喜欢夜晚很久，我在夜晚会创作很多的东西，当然白天我是活力的。白天的11点30分我是有一个旅行节目，那个里边呢我是另外一个我，是一个超级分裂的我，我会扮演很多的角色。而终于到了晚上这个时光里，我是真的我自己，我就是这个样子的。很多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有不同的我去呈现给大家，你也是一样的。不管你怎么样，我祝今天过生日的朋友生日快乐。水下星座会更护过很多的生日哈。那么明天又是一个可以过生日的时候，明天也祝所有明天过生日的好朋友们生日快乐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生活幸福，家庭美满，皮肤白，单身能找到对象，等等的，总之就是祝福了啊。有一首歌在今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出现之后呢，真的是受大家的回忆良多。我那天在代班挑战新歌声的时候跟樊雪还聊过，樊雪也是很年轻的主持人，而且她学过很多的乐器，我跟她聊音乐的时候还充满了默契的感觉，我个人非常的喜欢这种感觉。在1998年相约酒吧的时候，那英和王菲唱了一首相约1998，那首歌真的是在那一年轰动了大街小巷啊，大江南北都会唱那首歌。我记得那次先开口唱的人是谁，先开口唱人的歌的人是那英。20年说快吗？不快啊，20年很漫长啊，365×20，你算数好的话，你算上等于多少数字，说慢吗？一眨眼20年过去了，一眨眼好多朋友都30多岁了，80后都30多岁了，快40岁了，90后都快30岁了。人生就是这样，每个阶段都会有播种不同的种子，种下希望，他们开花结果。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，我真的是瞬间泪目的，我不是在看晚会的时候听的，我是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躺在床上戴上耳机听的。我这个人喜欢戴耳机听音乐，我也希望你每天晚上戴上耳机听听我的节目，听听我放的这些走心的好听的歌曲。如果你喜欢这些歌曲的话，都希望你去下载或者买正版的唱片来听，放到你的智能手机的播放软件当中，建立一个你喜爱的歌单。你也可以把你喜爱的歌曲分享给我们，一起互相学习，共同进步。很多朋友在我说，哎呀，80后才28岁，哎呦，恭喜你吉他大叔，这个可以播放收音机了，这下可以播放收音机了。是啊，吉他大叔你好，你也可以弹弹吉他。爱音乐的人永远是非常快乐的，至少在你跟音乐谈恋爱的时候，你跟音乐交谈的时候是无比的开心的。音乐一直有一种神奇的力量，我学过几年音乐，我了解音乐带给我的那种兴奋感、快乐感、迷恋感、失落感。你有多爱他，就有可能被他伤到，但是被伤了之后，你依然爱着他，这就是 true love。 最后一首歌来自于那英、王菲，这两个很有代表性的歌唱人物。我一开想说歌唱家，但是又不想说歌唱家，说歌唱人就出来歌唱人，刚才那个发音，歌者了。岁月留给我们什么呢？这种爬音的钢琴色一出来的时候，它就是勾勒情绪的部分。我想每天晚上来到我的节目听听我的歌。明晚再见，明晚一定要来哦，明晚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哦，我等着你过来，你不要忘记。明天见，晚安亲爱的。 千山万水相聚的一瞬，